天我又属于我的天。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写下最深刻的你，在我的漫长的等待里，你只是短暂的停息，而你终究要飞去另一个没有我的天地。往后日子里也不能让我停止爱你， 本来不想在你的心留下任何的痕迹，在我的漫长的旅程里，这只是偶然的交集，可我终究要连你到一个没有你的天地，然而带不走却是你装满爱的心意。 错了，在分手的时候不会哭泣，是忍不住流下泪滴。如果说在心中已经彼此相许，却依然轻易的就放弃，算不算可惜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周子涵1991年《心疼自己》专辑当中的《算不算可惜》，当中的男声呢是他的制作人李复兴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“疯狂特购”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，都可以通过“疯狂特购”告诉我们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梁汉文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标题歌曲，叫做《蝴蝶来过这世界》。可能是因为同一个公司的关系哦，当时呢，许志安、梁汉文还有陈奕迅关系都特别的好，而且呢，梁汉文的唱腔呢，甚至有一点像许志安的唱腔。不信，来听听这首《蝴蝶来过这世界》。 来てた。 站在屋顶上，俯瞰眺望，我只能想象，你停在某条路上。曾经一同感情的喧嚷，如今远离张望，轻叹到欢畅。或许该感谢你的距离，有时幸福只看刹那交替，有人爱的真切，我也是念你。逼迫谁来为谁弥补心碎，我痛到心后悔，你走的那一夜，时间凝固，我的孤独，爱变成一只蝴蝶，蝴蝶它不再飞，它来过这世界，趁心烂就别说一切是我。 这首歌是来自梁汉文，他2000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蝴蝶来过这世界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赵薇的一首歌。赵薇在演艺生涯当中呢，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努力的摆脱小燕子给她带来的固有的形象。而在唱歌方面也是如此，她也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曲风。下面这首歌曲来自2004年，叫做《一直下雨的星期天》。 Yeah.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歌曲，叫做《阳光宅男》，这也是收录在他2007年《我很忙》专辑当中的歌。《阳光宅男》听起来就很正面，而这张专辑当中的《牛仔很忙》当中呢，也是塑造了一个虽然很酷，但是并不抽烟、并不喝酒的正面年轻男子的形象。而接下来这个歌曲呢，有反思，它是讲上完历史课之后，对历史和现代呢有一个对比。听到的是很现代的歌曲，来自蓝庆这一位女歌手，这是收录在她的《蓝庆传奇》当中的《历史课》。 想着黄昏里的生活，说话都要小心上嘴，后宫美人好寂寞，一杯空气只想解渴，没有所谓快乐，还好泪水渐渐干涸，总得会被弹劾，满腔都爱听 hiphop 的歌，安静着爱骑摩托车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反正怎么说，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，这个时代专属表情是冷漠，什么是你真正想要。 这首歌是来自蓝庆的《历史课》，接下来是听到1998年任贤齐的《爱向太平洋》专辑当中的《我是一只鱼》。鱼呢，离开了水呢，就活不下去。这无疑呢，表达的是爱情，爱情当中的一个比喻。比如以前有“你是真来我是现，你是胶来我是漆，如胶似漆”，而你是水呢，我就是鱼，离开水的鱼呢，一天都活不下去。来听到任贤齐这首《我是一只鱼》。 可不可以不想你，我需要振作一下，七八九月的天气，想我和你说

重重的心墙，有一整片蓝天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98年张惠妹的专辑《牵手》当中的《蓝天》，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2001年周华健的专辑《忘忧草》当中的《现在才说我爱你》。这首歌在快结束的时候呢，周华健用嘶吼的声音喊出了"对不起，我会永远爱你"，在歌曲当中呢有很强的震撼力。而且呢，俗话说亡羊补牢，在任何时候呢，当你觉得你很爱这个人的时候呢，只要表达出来都不算太晚。这就是周华健的现在才说我爱你。 记得说过赢得全世界，却忽略你落在我后面，绕一圈我都没有发现，你微笑的脸只是遮掩，在我身边默默无言。以为什么都不说，你应该会了解，爱是不比语言的直觉，但时间已证明了一切，却无法重现你的委屈，又有谁能够了解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才说我的歌。 在周华健的《现在才说我爱你》之后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郭靖2007年首张专辑的同名的标题歌曲《我不想忘记你》。这首歌当然不能跟他后来的《下一个天亮》还有《在树上唱歌》相提并论，但也是一首纯爱系的主打歌。 我在向前走，却想在退后，我在用想念挂

想放宽咧。 刘德华的经典快歌叫做《独自去偷欢》，这首歌呢收录在1993年刘德华发行的专辑《真我的风采》当中。最后一首歌是来自2006年许慧欣的《迷》专辑当中点题的歌曲，叫做《威尼斯迷路》。这首歌呢是指受了情伤之后到异国他乡去疗伤的故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吕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